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什么很多编程语言中数组都是从零开始编号的？提到数组，我想你肯定不陌生，因为在很多的编程语言中都有数组这种数据类型的存在。但是数组却不仅仅是编程语言中的数据类型，它更是一种最基础的数据结构。那尽管数组看起来非常的基础，也非常的简单，但是很多人都没有真正的理解基础数据结构的精髓。在大部分的编程语言中，数组都是从零开始编号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数组要从零开始编号，而不是从一呢？难道从一开始不是更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吗？那你可以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学习接下来的内容。到底什么是数组呢？我估计在你心中是有答案的。不过我还是想用非常专业的话来给你解释一下。数组是一种线性表数据结构，它用一组连续的内层空间来存储一组具有相同类型的数据。在这几个定义中有几个关键词，你理解了这几个关键词，就能彻底的掌握数组的概念。那下面就从我的角度分别给你点拨一下。第一个关键词是线性表。那顾名思义啊，线性表就是数据排成像一条线一样的结构，每个线性表上的数据最多只有前和后这两个方向。其实除了数组，链表、队列、栈都是线性表结构，而与它对立的概念是非线性表，比如说二叉树、堆、图等。那之所以叫做非线性，就是因为在非线性表中，数据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前后关系。第二个是连续的内存空间和相同类型的数据，正是因为这两个限制，它才有了一个堪称杀手锏的特性——随机访问。但是有利就有弊，这两个限制也让数组的很多操作变得非常的低效。比如想要在数组中删除插入一个数据，为了保证连续性，就需要做大量的数据搬移工作。刚刚提到数据的访问，那有一个问题要请你思考一下，数组是如何实现根据下标随机访问数组元素的呢？其实答案很简单，我们拿一个长度为10的 int 类型数组来举例。在我画的这个图中，计算机给出数组 A10 分配了一块连续内存空间1000到1039，其中内存块的首地址为1000。我们都知道，计算机会给每个内存单元分配一个地址，然后计算机通过地址来访问内存中的数据。那当计算机随机访问数组中的某一个元素的时候，它首先会通过下面的寻址公式来计算出这个元素存储的内存地址。那这个地址就是下标为 i 的数组元素的地址，等于首地址加上 i 乘以数据类型的大小。其中数据类型的大小表示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的大小。那我们举的这个例子里面，数组中存储的是 int 类型数据，所以数据类型的大小就是四个字节。这个公式非常简单，我就不多多介绍了。在这里我要纠正一个错误，我在面试的时候常常会问数组和链表的区别，那很多人都回答说，链表适合插入删除，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一；数组适合查找，查找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一。实际上这种表述是不准确的，数组确实适合查找操作，但是查找的时间复杂度并不是大 O 括号一。即便是排好序的数组，你用二分查找，时间复杂度也是大 O 括号 log n。 所以正确的表述应该是，数组支持随机访问，根据下标随机访问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一。在前面的概念我们提到，数组为了保持内存数据的连续性，会导致插入删除这两个操作比较低效。那现在我们就来详解一下，导致低效的背后原因它究竟是什么，以及有哪些方法可以来改进呢？我们先来看插入操作。假设数组的长度是 n， 如果我们需要将一个数据插入到数组中的 dk 个位置，为了把 dk 个位置腾出来给新的数据，那我们就需要将 k 到 n 这部分的元素都顺序的往后挪一位。那插入操作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你可以先自己试着分析一下啊。如果在数组的末尾插入元素，那么就不需要移动数据了，这个时候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1。但如果在数组的开头插入元素，那所有的数据都要依次往后移动一位，所以最快情况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n。因为我们在每个位置插入元素的概率是一样的，所以平均情况时间复杂度是1加2加3一直加到 n 除以 n 等于大 O 括号 n。 如果数组中的数据是有序的，我们在插入某一个位置的时候插入一个新的元素，就必须按照刚刚的方法 来去搬移 K 之后的数据。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数组中存储的数据它并没有任何的规律，那数组只是被当作是一个存储数据的集合。在这种的情况下，如果想要将某一个数组插入到 DK 个位置，那为了避免大规模的数据搬移，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那就是直接将 DK 位的数据搬移到数组元素的最后，把新的元素直接放入到 DK 个位置。为了让你能够更好的理解，我再来举一个例子。假设数组 A10 中存储了5个元素 ABCDE， 现在我们需要将元素 X 插入到第三个位置，你只需要将 C 放入到 A5， 将 A2 赋值为 X 即可，最后数组中的元素就变成了 ABXDEC。 利用上面的这种处理技巧，在特定场景下，在 DK 个位置插入一个元素的时间复杂度就会降为大 O 括号1。这种处理思想在快排中也会用到，我会在排序那一节具体来讲，那这次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我们再来看删除操作。跟插入数据类似，如果我们要删除 DK 个位置的数据，为了内存的连续性也需要搬移数据，不然的话中间就会出现空洞，内存就不连续了。跟插入类似，如果删除数据末尾的数据，那么最好情况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1。如果删除开头的数据，那么最快情况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N， 平均情况时间复杂度也就是大 O 括号 N。 实际上在某些特殊的场景下，我们并不一定非得追求数组中的数据连续性。如果我们将多次删除操作集中在一起执行，那么删除的效率会不会高一些呢？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数组 A10 中存储了8个元素 ABCDEFGH，现在我们需要依次删除 ABC 三个元素，那为了避免 DEFGH 这几个数据会被搬移三次，我们可以先来记录下已经删除的数据。每次的删除操作并不是真正的为了搬移数据，只是为了记录数据已经被删除掉。当数组中没有更多的空间来存储数据的时候，我们再执行触发一次真正的删除操作，这个样子你就大大的减少了删除操作所导致的数据搬移的问题。如果你了解 JVM， 你就会发现这不就是 JVM 标记清除垃圾回收算法的核心思想吗？确实没错，数据结构和算法的魅力它就在这儿。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要去死记硬背某一个数据结构或者算法，我们要学习的是它背后的思想和处理的技巧，这些思想和处理技巧才是最具有价值的。只要你细心留意，那不管是在软件开发还是架构设计当中，都一定能够找到某些数据结构和算法的影子。在了解了数据结构的几个基本操作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数组访问越界的问题。首先，你可以先来分析一下文稿中这段 C 语言代码的运行结果。你能发现问题吗？这段代码的运行结果并不是打印三行 Hello World， 而是会无限的打印 Hello World。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数组的大小是3，也就是 A0 A1 A2， 而我们的代码因为书写错误导致了 for 循环的结束条件错误的写为 i 小于等于 3， 而不是 i 小于 3， 所以当 i 等于3的时候，数组 A3 就访问越界了。我们都知道在 C 语言当中，只要不是访问受限的内存，所有的内存空间都是可以自由访问的。根据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数组寻址公式，A3 也会被定位到某一块不属于数组的内存地址上，而这个地址正好是存储变量 i 的内存地址。那么 A3 等于0就相当于 i 等于0，这就会导致代码无限的循环。数组越界在 C 语言当中是一种味觉行为，并没有规定数组访问越界时编译器应该如何的处理，因为访问数组的本质就是访问一段连续的内存，只要数组通过编译计算得到的内存是可用的，那么这个程序就不会报任何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逻辑错误，这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例子， debug 的难度非常的大。而且很多计算机病毒也是利用了代码中的数组越界可以访问非法地址的漏洞来攻击系统，所以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一定要警惕数组越界的问题。并非所有的语言都会像 C 一样把数组越界检查的工作丢给程序员来做，像 Java 本身就会做越界检查，比如文稿中的这几行 Java 代码就会抛出数组访问越界异常。针对数组类型，很多语言都提供了容器类，比如 Java 中的 ArrayList、 C 加加标准模板库中的 vector。 在项目开发中，什么时候适合用数组，什么时候适合用容器呢？这个时候拿 Java 语言来举例，如果你是 Java 工程师，那你几乎每天都在用 ArrayList， 对它应该非常的熟悉。那它和数组相比到底又有哪些优势呢？我个人觉得 ArrayList 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将很多数组操作的细节封装起来。比如前面提到的数组插入删除数据时需要搬移其他数据的等等。另外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支持动态扩容。数组本身在定义的时候需要预先指定大小，因为需要分配联系的内存空间。如果我们申请了大小为10的数组，当第11个数据需要存储到数组中时，我们就需要重新分配一块更大的空间，将原来的数组复制过去，然后再将新的数据插入。如果使用了 ArrayList， 我们就完全不需要关注底层的扩容逻辑了， ArrayList 已经帮我们实现好了。每次存储空间不够的时候，它都会将空间自动扩容为 1.5 倍的大小。不过在这里需要注意一点是，因为扩容操作涉及内存申请和数据搬移，这是比较耗时的，所以如果事先能够确定了存储的这个数据大小，最好在创建 ArrayList 的时候就事先指定数据大小。比如说我们要从数据中取出10000条数据放入到 ArrayList 中，我们来看文稿中的这几行代码，你就会发现相比于其他方式，事先指定数据大小可以省略到很多内存申请和数据搬移的操作。那作为高级的语言编程者，是不是数组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呢？那当然不是，有些时候用数组会更加合适一些。我自己总结了几点经验分享给你。 Java ArrayList 无法存储基本类型，比如 int、 lang， 需要封装为 int、 lang 型，而 auto boxing、 unboxing 则具有一定的性能消耗。所以如果特别关注性能，或者希望使用基本的类型，就可以选用数组。第二，如果数据大小事先已知，并且对数据的操作非常简单，用不到 ArrayList 的提供的大部分的方法也可以直接使用数组。那还有一个是我个人的喜好，当要表示多维数组的时候，用数组往往会更加的直观。一个二维的 object 数组，如果用容器的话就需要这样定义， ArrayList 里面嵌套一个 ArrayList。 那我来总结一下，对于业务开发，直接使用容器就足够了，它省时省力，毕竟损耗一丢丢性能完全不会影响到系统整体的性能。但是如果你是做一些非常底层的开发，比如说开发网络框架性能的优化，那需要做到极致，这个时候数组就会优于容器成为首选。那我们再来思考一下开篇的问题，为什么大部分的编程语言中数组都要从零开始编号，而不是从一开始呢？从数组存储的内容模型上来看，下标最确切的定义应该是偏移。前面也讲到，如果用 A 来表示数组的首地址， A0 就表示偏移为0的位置，也就是首地址， AK 就表示偏移 K 个数组类型大小的位置。所以计算 AK 的内存地址就需要用到下面的这个公式，下标为 K 的数组元素的地址等于首地址加上 K 乘以数组类型的大小。但是如果数组从1开始计数，那么我们计算数组元素 AK 的内存地址就会变为下标为 K 的数组元素的地址等于首地址加上 K-1 乘以数组类型的大小。对比这两个公式，我们不难发现，从1开始编号，每次随机访问数组元素都多了一次减法运算，对于 CPU 来说就是多了一次减法指令。数组作为非常基础的数据结构，通过下标随机访问数组元素又是其非常基础的编程操作，效率的优化就要尽可能的做到极致。所以为了减少一次减法操作，数组都选择了从零开始编号，而不是从一开始。不过我认为上面解释的再多，其实都算不上是压倒性的证明，说数组起始编号非零不可。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历史原因吧。 C 语言的设计者用零开始计数数组下标，之后的 Java、JS 等高级语言都纷纷的仿效 C 语言，或者说是为了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 C 语言程序员学习 Java 的学习成本，因此继续沿用了从零开始计数的习惯。但是实际上很多语言里数组也并不是从零开始计数的，比如 MATLAB， 甚至还有一些语言支持复数下标，比如说 Python。 好了，今天的内容差不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学习了数组，它可以说是最基础最简单的数据结构了。数组用一块连续的内存空间来存储相同类型的一组数据，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支持随机访问，但插入删除操作也因此变得非常低效， 平均情况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N。 其实在平时的业务开发当中，我们可以直接使用编程语言提供的容器类，但是如果是特别底层的开发，直接使用数组可能会更加合适。给你留两道思考题吧。第一，前面有基于数组的原理引出了 JVM 的标记清除垃圾回收算法的核心理念，我不知道你是否使用过 Java 语言理解 JVM。 如果说你熟悉，那么可以在评论区里回顾一下你所理解的标记清除垃圾回收算法。第二，前面我们讲到了一维数组的内存寻址公式，那你可以来思考一下，类比一下二维数组的内存寻址公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在第